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嘛。那个时候男孩子追女孩，他会一笔一画的把情书写在散发着淡淡香味的信纸上，没有手机，最流行的呢是别在腰里的那个 Walkman， 谁有一个的话就会备受羡慕，在全班传来传去。自习课上耳机线总是从宽大的校服袖子里穿过，扎在耳朵上，左手捂着耳朵听歌，右手呢写作业。那个时候在上课前和课间，大家还喜欢一起合唱，唱的歌是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同桌的你》《中学时代》《青春》《冬季校园》《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想把我唱给你听》《青春无悔》等等等等。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因为我害怕寂寞。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变得恍惚了，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在我耳边大呼小叫，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我心上的骄傲，是我灰心的时候带给我希望的药。你有那么长的睫毛，眨一眨眼泪就往下掉，反正规矩都是你定的。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你总拼命找减肥的理由，这种日子很有奔头，只是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享受。Oh, yeah.

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会躲到蜘蛛，我不清楚。

活世界吧，给我个身大红章。 脸是我的少年，不仓皇的眼等岁月改变，在学生时代是我和同桌最喜欢的句子。今时今日，校园民谣已经成为了逝去的记忆，不知道还会有谁弹着吉他唱着那样微弱的轻音。每每想起那个属于校园民谣的纯白年代，我就会想起李晓东在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里所唱的，说我们年少时不经意许下的愿，再提起的时候依然是有多温暖，也曾约定过彼此之间一定要常见面，相见时已多年。 是谁第一个打破了沉默？是谁第一声唱出老歌？是谁又提起从前的约定？那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年少的作文自然不能成真，你我都愿意在笑着重温我们所说的爱，我们想的未来，可能是今天才相聚的缘。我们年少时不经心许下的愿，在一起时依然是多温暖，也曾约定彼此间常见面，相见时已多的心情短的你，长长短短谁也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的远我们的

这个话题就真的有点搂不住了。那真的是一个好特别的好单纯的一个年代，孩子和北岛的诗歌被我们抄写在本子上传来传去，罗大佑等人的音乐卡带混合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一起躁动，化作断断续续的吉他单音，青涩稚嫩的吟唱充斥着校园柔软的时光。多少校园民谣为一代人的青春写下最真实而无悔的注解，如今你还记得哪一首呢？时间说到影吴，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早已经不记得了。影吴很早就不再做音乐了，沈庆多少年才出了一张岁月如今。叶蓓虽然还在唱歌，但是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了。玉东不知所踪，曾经在中关村的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他的状态让人想起他曾经唱的歌，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灯红酒绿说笑着我们流泪的昨天。一首捧红校园民谣的制作人黄小茂后来也离开了音乐圈，转投影视圈了，在公众视线出现的也很少了。 呢？是领悟还是爱的真言留在心底？旋律里动人的那些秘密，多甜蜜，流转到时光里。旧情歌写的铭心刻骨，指着爱上的人，以为天翻地覆。旧情人只得抱头痛哭，为了断过的发，断了彼此牵挂。 也许是因为校园民谣的音乐形式过于单一吧，走到后来，很多歌手希望在音乐上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就不愿意把自己归类到已经化作历史名词的校园民谣当中去了。而当年那批中坚力量里还在延续着歌手身份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旧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红尘也离开云起云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哎哎，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哎哎，那白飘飘的年代。 萧然尘外说，提起那个年代，明显的是在暴露年龄啊，小莫。还好每个时代的民谣大都是在娓娓道来的一首有酒的故事。飘告诉我说，00后表示很喜欢呢，我觉得好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我才不要因为怕随波逐流的人说是不够时髦就放弃真正欣赏的东西呢。嗯，当我看到你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好的东西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在你过了若干年之后再提起，再重新唱起的时候，它依旧能够让你热泪盈眶。英国病人说，小莫，在去年11月26号老狼演唱会上，听老狼和叶蓓唱《青春无悔》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嗯，你比我幸运，在现场听到他们俩合唱这首歌是极其幸运的事。来看到花未眠，他给我留言说，我记得那一年高晓松的作品演唱会，叶蓓去唱那支《白衣飘飘的年代》，他哭得满脸泪水，我也跟着哭了，说不出来的难过。他们的开创的时代早就已经结束了，就像是唱着四季的君子，死后无人问津。

我漫无目的，没有方向，我不知道未来他会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下班之后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刻，从起点站到终点站什么都不用想，好像还在襁褓里一样，那里很安全，没有恶意，只有目的地。那年我刚刚踏入社会，就被蹂躏得不成人样。我漫无目的的没有方向，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那天我又没有完成任务，可是我明明比任何人都努力。那天我突然犯了肠胃炎，没敢休息就继续工作，最后实在扛不住，终于就这样被放倒了，蹲在路边痛苦不堪。我真的那个时候差点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在那里，但我突然宽心坦荡，要是就这样倒下，就再也不用担心业绩了，不是吗？最怕每天早晨开会的那一刻，面对昨天一无所获的自己，我准备好了最厚的脸皮，等待领导的嘲笑和谩骂。去你的可笑的自尊心和廉耻心，拿走吧，我通通都不要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总是害怕天亮，因为天亮以后又是一个无能的自己和完不成的业绩。总说天道酬勤，但偏偏现在才明白，有些事儿根本不是学校教的那样。那天我又没完成，一个人游荡在车水马龙的异乡真不是滋味，脱去稚嫩的衣裳就好像是赤身裸体一样的不自然，街上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嘲笑，在围观我。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匆匆，没人知道现在内心我是多么的绝望。忽然之间冒出来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小姑娘，说希望我帮她完成任务，花5块钱报个名就行。我摸遍全身的口袋，留下公交车的钱，把唯一的5块钱递到她手上，她连说谢谢，谢谢我帮了她。再也绷不住泪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嗷嗷的大哭。对呀，我愿意帮任何人，却发现没有任何人愿意帮我，多么绝望。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隔壁天天大半夜看电影的邻居也搬走了，春天和煦的晨光驱散了往日压抑的阴霾，我依旧在奔波，在忙碌，却没有变成那位穿着工作服向人求助的姑娘。我依旧每天都乘坐着公交车，却看到了彩霞，看到了夕阳。这一刻也突然意识到，苦涩的日子总会过去的，成长的阵痛过后会结成一个厚厚的甲，就算是我依旧忙碌，却不再害怕天亮了。成长就像是一双大手，总是推着你赶快跟你学生的时代的自己告别，推着你赶快趟进城市的浑水，推着你赶快丢掉那些可笑的自尊心。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撕下你的皮肤，血肉模糊的阵痛催促着你快点结束成长的绝望。后来那些伤口结上了厚厚的甲，像是盔甲，让你不再害怕风吹雨打。最终呢，甲也掉了，新肉也长出来了，只是那些伤口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摸起来没有知觉，不疼不痒，再也不害怕受伤。等到将来回眸，除了同一颗心脏还在同样的跳，其他的就都变了，你失去了天真，收获了成熟。所以很想把这首歌献给那些即将或者正在步入社会的人，献给那些已经远去的老回忆。苦涩的日子总会过去的，我们共勉吧。 当我发现我遇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啊，哦，但我的女人啊，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